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。 艺海说宝。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。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啊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宋徽宗赵佶的经典名画《听琴图》的故事，出自玩意儿画外烟云一书，作者高月熙。这个故事上半期没有听完，现在继续，让我们来听已故青年评书演员祝兆良当年的演播录音。 朱家进可以有充分的把握推翻黄宾虹的论断。我看过很多宋徽宗的画，也看过不少蔡京的。蔡京是很有名的书法家呀，因为这个东西再从纸墨上来看，那就没有错了。当初法院叫黄宾虹看过之后就藏起来了，没有人敢再提出来再要看，也没有人说看看是不是。可是那时候黄宾虹是前辈，朱家进那是晚辈，前辈已经说了这是假货，晚辈还要否定权威的鉴定结果，这是勇气呢，这还是无知呢？好像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但是只要朱家进判定最终被确定是正确的，黄宾虹才是错的。您想那叫什么呀？那叫敢于挑战权威，才有一股彪劲儿。好，年轻人就该这样。他会得到这样的褒奖，但是相反，如果您玩砸了，其实人家老先生说的赝品就是赝品，你非说不对，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这叫不知深浅愣头青。朱家进当年铤而走险冒犯黄宾虹，结果一不留神，嘿呦，他成功了。这事儿啊确实很神奇。朱家进回忆他当时说，我首先拿到马院长的办公室，我说您看看这能是假的吗？那么他虽然也不是书画的专家，但是他经验很丰富，他一看这银缸是真的，再把提出的这两件，一件是层叠冰屑图，一件是听琴图，搁到钟粹宫马上就给陈列了。接下来再看刚才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故宫原本的藏品100%就都是真的吗？一旦有假货，那跟一赔机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可以说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，一赔机呀，比窦娥还冤呢。依照法院的逻辑，无论结果怎样，在这场游戏当中，一赔机那都是必输无疑。因为由张继和法院制定的游戏规则是，一旦查出故宫有假货，哪怕有一件也好，一赔机那都要负全部的责任。一赔机没办法，他现在只能是向天祷告，故宫中可千万别出现赝品呢。但是怎么可能没有呢？这是明摆着的事儿。康雍乾三朝各地进贡的宝物不断，而那三位皇帝眼力独到，欣赏水平超高，更加之他们本人对于这件事的重视，使得高质量的文物全都集中在清三代。可是嘉庆、道光以后进贡的古玩是黄鼠狼下耗子，一窝不如一窝呀。这到了咸丰同治年间，那就更是了， 慈禧太后哪喜欢这个呀，她也不怎么看。每年过节，地方上列出供单，皇上扫一眼，慈禧太后扫一眼，点个头，供品来了以后直接拉到了后院给收藏了，就搁着再也不动它了。大臣一看，哎呦，感情你不看呢，那好东西与其白白进贡给你，还不如我自个儿留着呢，给你看你也不看，这不是糟践东西吗？你说不进贡吧也不行，还得进贡，索性就弄点高仿，反正你老太太拉着一小孩瞎不合眼的，你也看不出什么门道来，就这么着了。哎，假货那可就来了。最后晚清政局动荡，人呢就更没有心思玩这个了，什么古玩呢、瓷器、名人书画呀，哎呦，还是算了吧。基于这晚清大量仿冒文物在故宫里头充着数，再连带着黄宾虹误判赝品算在一起，最终易培基以监守自盗的罪名成立，易培基遭受了冤屈跟国人的误会，不久是含恨而死。临终前他留下了遗言，唯有故宫一案，培基个人被诬事小，而所关于国内外之官听者匪戏，杨肯特赐查明昭雪，则久忧闲感，何有忌及。终究说明了一点，张继的关系比易培基呢更硬，所以这场明争暗斗以易培基的冤死而告终。如今听琴图已经重见天日，弹琴的还是那个，听琴的还是那俩，这哥仨在画中是悠哉悠哉，三双冷眼漠视着赵佶的宿命，易培基的悲剧不发一言，依然只管抚琴享乐，这画外的烟云便顺着琴弦的拨弄而消散了。这正是婆娑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，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，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，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， 珍宝传奇。 欢迎继续收听《艺海说宝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下面呢，我也给大家讲述一个在宋朝时候有关收藏的故事，叫做《鉴赏家的选择》，作者张东兴。在宋朝庆历年间，东京汴梁啊，有一家书画院叫听石斋。听石斋的老板呀，听石先生是一个书画鉴赏的权威，书画在他面前这么一过，优劣真伪立时显现，所以呀，能够在听石斋立足的书画立时是声名鹊起，身价百倍。这书画是给人看的呀，但是这听石先生您绝对想不到是个失目的先生。那失目的盲人如何鉴赏字画呢？嘿，人家有一绝活，拿鼻子闻。听石先生哎，有这么一种独特的嗅觉，好书画闻起来清香扑鼻，使人心旷神怡，差的书画闻起来哎呀，恶臭刺鼻呀。听石先生每天白开水一杯，凭鼻子买进买出，生意兴隆。有这么一天，听石先生刚开门，有一个书生夹了一个卷轴可就进来了。此人啊，姓周，叫周润弼，在书画界那是小有名气，平日里啊，有钱的人家借他呀装点门面，他呢又借有钱的人装点腰包。伙计一看是熟人，赶紧招呼，哟呵，周先生您来了，又有大作是怎么着？周润弼笑了笑说，哎，有是有，但可不是我的，我受朋友相托，请先生鉴赏一幅字画。说着把这卷轴可就打开了。听石先生坐定，他刚想用鼻子鉴赏，忽然就闻见一股奇臭， 赶紧捂着鼻子摆了摆手。周润碧这脸立刻就红了，知趣儿的把这画卷起来放在门外，同时啊，伙计把这窗户可就都打开了。听石先生缓了好半天，埋怨：“我说润碧先生，您怎么跟我开这种玩笑啊？”周润碧赶紧解释：“哎呦，先生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呀也是不得已。汴梁巨富钱家三公子是个书法爱好者，成名心切，想请先生您美言几句。”听石先生连忙作揖：“哎呦喂，润碧，润碧，你饶了我吧，别回头再把我的牌子给砸了。”周润碧从袖子里边取出一包银子，往柜台上这么一放，苦苦哀求：“先生，那么借宝殿一隅挂这幅画总可以吧？钱公子啊，愿意多出钱。”听石先生一看对方纠缠不清，可就来气了，干脆就说：“行，挂可以挂，但钱要足够多。哎，要足够啊，我搬家的，留这画在这儿，我走人。”这话可就已经说绝了。周润碧又央求了半天，是一无所得，没有办法，夹起卷轴他可就走了。第二天，周润碧又来了，这回没拿卷轴，捎来了钱公子的话：“三年以后，我再拿画请您来鉴赏。”听石先生当时心里一琢磨呀，富家公子公子哥，一时兴起玩玩书画，未必呀真肯下功夫，过些时候弄不好就忘了，所以可就没拿这话当真。谁知道三年后的这一天，还没开门呢，就听见门外哐哐铜锣交脆，接着就有人砸门。伙计开门一看，街心啊停着一乘八抬大轿，两旁站立着三班衙役。衙役见伙计出来，递过一张大红拜帖，指气昂扬的吩咐：“哎，让你们掌柜的出来。”伙计不敢怠慢啊，赶紧跑到后堂，这么一看，一壶白开水这还冒着热气儿呢，听石先生人呢不见了，只是这壶底下压着一张字条，字条上面写着仨字：“交来人。”伙计一看，那甭问了，让我把这条给来的人啊。拿着这茶壶可就出去禀报去了，把这壶啊递进轿子里边，半晌没有声响。伙计这个紧张啊，就听见自己这心跳我噔噔噔噔噔，终于这壶啊又递出来了。衙役还传下话来：“我们老爷说了，三年后还来。”这一个孩子，伙计猛然想起了三年前这位钱公子了。到了晚门晌，听石先生可回来了，伙计就问：“您怎么知道今天这位钱公子来了？”听石先生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三年前的臭味啊，现在三里外都闻得到了。好嘛，当了五品大员就了不得了，看来他是功夫没少下，就是没下在学书画上，而是下在了卖官鬻爵上面了。”伙计还是觉得奇怪，不解的就问：“他怎么见了您的茶壶就走了呢？”听石先生捋了捋胡子：“嗨，茶尚温，人远遁，足见他的书画啊臭味远扬，五品大员还要顾及面子，所以啊他没敢用武力强迫我说他好。”转眼又是三年，还是这天。这回伙计可没忘，心火说：“上回是三班衙役，这回可不知道是什么排场，万一听石先生仍然不接他的话，他恼羞成怒，不定怎么收拾咱们呢。”伙计一想到这儿啊，这心里头15个吊桶打水，是七上八下不得安宁。谁知道一个上午过去了没动静，下午过去了还没动静，眼看着日落西山要关门了，还是没人影。伙计往外看了看，不由松了口气，看来今儿啊没人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青衣仆人抱着一卷轴走进门来，听石先生眼睛好像忽然复明了，他径直的走过去接过卷轴，然后递给这青衣仆人1000两银子，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孔，最后摆了摆手。 这青衣人似乎是看懂了，一言未发，接过银子是转身而去。伙计在一旁看得一头雾水，问先生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听石先生紧闭着嘴，只是不住地示意伙计赶紧把这卷轴拿到后边的库房去。伙计回来，又听见听石先生啊从鼻子里取出两粒药丸，长长出了口气：“哎呦，就这么两粒防臭丸啊，花了我100两银子。时隔6年，想不到这幅画更臭了。这就是6年前周碧润拿来的那幅画。”伙计更是惊得张大了嘴：“哎，那您这就不对了，既然是一个劣质的剪轴，一破画，您怎么还花1000两银子买它呢？”听石先生摇了摇头：“惹不起呀，这钱公子现在是什么呀，吏部天官，但是我呢仍然让他的仆人看看我鼻子里的防臭丸，让钱公子知道我瞎子眼瞎了，鼻子没有失去嗅觉，所以买下他的画不过是给他个面子，省得一趟一趟来啊训我。再说了，还有一笔不小的赚头，明儿你把那幅画挂起来，哎，非20000两不卖，我呀出去避避，这臭味就是带着防臭丸都受不了。”好嘛，伙计这么一听，这臭画您闻都不愿意闻，难道就有人愿意买啊？您这一开口还真不少，20000两。听石先生就说了：“你这就不明白了，画啊是不值这么多钱，但是吏部天官的名儿值20000两，哎，也许啊还更多呢。”到了第二天，伙计赶紧把这幅画挂上，周润弼就领着一帮贤文人士可就进了，他们是摇头晃脑，对着那幅画大捧一通，一些巨商听到了消息竞相前来抢购。好嘛，就这么一幅破画最后竟然以16万两出手，这钱尚书也就成为了京都著名的书画家。听石先生自觉疑惑不浅，终身不再品画，哎，只做防臭丸，广为布施，以减轻自己的罪过。 得了，说到这儿，咱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。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。 俺小时候爷爷教我一笔练习中国画，流水对吧，后面住着青鸟，山云的功法，老先生讲 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